好， 又翻嚟， 又翻嚟啦。阿 Danny 话喺个风眼里边啊，风平浪静系啊，喺个漩涡中间就大镬，喺个漩涡中间就大镬，风眼中间就唔大镬嘅。 嗯， 不过你冇话啲水上人啲智慧咧，即系去保命噶嘛。 系啊， 系咪先？ 以前冇雷达。冇天即係有天文台，但係冇嗰啲咁先進嘅儀器去 check 風啊！咁啲水上人就係睇風、睇雲，係 啦， 睇水流。 我記得係咪盧比咧個風？係嗰啲水上，因為天文台就話個風走咗啦。 嗯， 但係咧嗰啲水上人，喂唔係，打風唔燙西，唔好滯。但係嗰、那個冇、哎、事啊，咁佢係。兜翻转头死好，就系、是、死好多人。 打风不烫西，三烧打回归啊！ 系啊，一定要吹西边嘅。讲讲个理由俾人哋听先，点解佢西边吹，你唔吹西边？如果个风由嗰边嚟啊，就吹入香港啊，就然后入内陆啦，一系去，一系就去湛江啦，一系去就广州嗰边啦，即系海南，即系去雷州半岛嗰边啦。如果系吹呢边咧，佢好容易兜个圈就翻过嚟。 咦，你又讲多啲道理，我从来好似冇听过打完翻大陆会打翻嚟香港噶。 系啊， 真系好少听过呢样嘢。 唔系都。 因为佢减弱噶啦嘛， 因为如果譬如咧厦门、福建登岸啦，你一路吹都系吹到惠州嗰边减弱， 佢肯定唔会翻翻嚟香港呢边噶。 如果你唔系吹惠州嗰边，吹咗去福建嗰边咧，喺福建嗰边嗰啲上面落嚟嘅高气压咧，就会将个风推翻转头噶嘛，推翻落去底下。头 先你可能讲嘅就系菲律宾啊嘛， 系啦，菲律宾咪由吕宋半岛，由吕宋岛一路咁吹过嚟， 因为你烫西咧。你个风烫西，你系一路系入内陆噶嘛？ 嗯， 如果你个风系烫东嘅话咧，你系出翻个海度噶嘛？佢 出翻海咪有增强咯？ 系啊，有 再增强咯。 个风有水就生噶嘛？ 系啊， 一生咪一个漩涡咁扭啊扭啊，咪扭翻转头咯。 不过香港都唔多嘅，翻转头。 试过两三单啦， 有两三单嘅。系啦，就唔多嘅。嗰啲水上人啊，嗰啲智慧好劲啊，睇啲水流啊， 水流啊，云啊，风啊，咁啊，啲水上人啊，其实有啲说话嘅，即系点样讲咧？呢啲系啲水上人啲智慧嚟嘅，梗系不如仙人读啦。 吓、 啊，你识唔识读啊？有啲字。 哇！呢啲， 一齐读啊！ 嚟。咩天上勾勾云，地上雨淋淋。天有城堡云，地上雨雷雨淋。雷雨呢、 這个雷雨雷雨淋啊， 雷个啊淋字嚟噶嘛，即系佢系残体字。 天上扫把云， 三天雨降临。早晨棉子云啊，午后必雨淋。哇！呢啲其实又好过瘾噶。即系譬如你个天黑晒咧，唔怕，唔使攞遮住，黑得好紧要都唔怕嘅，你就唔使攞遮住嘅。 唔系黑晒，应该就准备落雨噶啦。 系啦，唔系啊，嗰下都未使担遮住，突然间个天一光咧，你大镬啦，倒水咁倒落嚟，黑完一光咧就倒水咁倒嚟。 真系咁噶？ 唔识查底字，等我嚟。 好， 早晨东云长， 有雨 不过响。早晨云扫见，三天有雨下。早晨浮云远，午后 晒死狗。 晒死狗。 咩啊？ 啲水上人 即系朝头早冇云啊！ 水上咁上下啦，大佬。早雨一日晴，晚雨到天明。今晚花花云，明天晒死人。空中如轮天，如轮天即系如轮云啊！ 嗯，一片片嗰啲咯。 不雨也风癫，天上斗英云，就不久雨降临。天上铁针云，很快大雨临。老云结了架，不阳也要下。云吃雾有雨，雾吃云好天。云吃火有雨，火吃云晴天。乌云接日头，半夜雨不愁。乌云脚底白，定有大雨来。低云不见走，落雨再不久。西北恶云长，冰炮在后响。 暴熱黑雲起，炮子要落地，黑雲起了煙，炮子在當天，黑雲黑黃雲滾翻，冰炮在眼前，黑黃雲滾翻，將要下冰彈， 即係冰雹咯。 滿天水上波，有雨跑不脱。哇！呢啲真系啲水佬啲说话，真系有阵时都唔明佢讲乜。 我都唔知啱。 唔系，不过就佢你慢慢睇咧，就系咩，即系舆论云啦，或者嗰啲叫做乜乜云咁样，即系有。 嗱，我细个经历咧，就好提心问就系、是，就曱甴走出嚟飞，有飞曱甴啊，突然间好热好热好热嘅时候咧，就准备嚟打风噶啦。 有水蚁啊，落雨啫， 唔系水蚁啊嘛，我哋叫做水曱甴啊，或者飞曱甴啊，我就会知道。 通屋都飞曱甴就有风打啦， 系啦，通屋飞曱甴就一定肯有。 啲曱甴飞出嚟咧就打风啦， 系啦，一有飞曱甴，因为通常啲曱甴系平时唔飞噶嘛，一打风佢唔知点解好似飞嘅识得咁样。 同埋咧，如果我哋譬如我哋僆仔。住海边见到个天红色咧，同埋一嚿嚿嗰啲云， 就嚟了啊！ 就系嚟了啊！打风嚟了噶啦！我哋真系准个天文台啊！ 我哋香港唔系我哋乡下一个说话咧，叫嗰啲叫天放光，即系红晒嗰啲啦。落雨就冇订妆，好押韵噶嗰阵时嗰啲话。阿 Danny 话咩啊？天上雨淋淋啊，六八九趁地淋，唔系随地淋，系趁地淋。咩啊？飞曱甴一定有啲系啊！啲曱甴咧突然间飞嚟飞去就嚟了噶啦，真系嗰啲昆虫系会要 有感应， 系啊，佢会闪先噶嘛，知道边度，即系地震啊嗰啲咧走晒出嚟噶嘛，飞曱甴就一定有料到啦。 打风同埋打风咧，又系钓唔到鱼噶嘛，因为打风之前啲水流急啊嘛，啲鱼咪晒入窿啊嘛，所以系钓唔到鱼咯。 佢哋啲水上叫流紧啊嘛，大流啊，大流啊， 流啲流紧啊， 啲紧紧流， 好紧啊啲流， 冇流啊叫风场，系啦，冇流啊叫风场， 天气好啊叫咩啊，晴 啊。 好长， 长啦，系啦。 所以呢啲咪人哋嘅母语咯， 系啦， 唔系话啫个咩普通话，大佬你唔好玩我啦，我连普通话点样闹人我都未识啦，除咗他妈的之外，啱唔啱啊？真系最直接嘅就系闹人，用咩用咩说话闹人？ 你嬲嘅时候人讲嗰种话， 兴啊兴嘅时间，砰一声爆出嚟嗰下嘢就系你嘅母语啦。 开心嘅时候人讲嗰啲就一定系你嘅母语啦。 系啦，咁啊，但系水上人有分嘅，你又唔好以为学佬人就一定系水上人。好多时 咁我识翻，因为我好多时就有好多嘅。 好多时有啲人又觉得喂学佬人又水上人，但家人又水上人。其实真系有分嘅，真系水上人先至系水上人。 学佬同水上 客家人都有啲系水上人嚟嘅。 唔系佢有七个香港嘅水上人有七个姓氏噶。 系啊， 佢可以租鱼厅啦。鲗鱼啊，钓鱼佢咪叫钓鱼啊，叫鲗鱼嘅。买咗未啊？买蚝啊？ 系啊。 爽面啊，香港啊，香港啊，点解香港亦做香港咧？我问咗个水上人，呢度系边度咧？香港，所以就亦都做香港系啦。 咁佢水上人嘅意思就真系喺架艇度生活嘅先叫水上人喎。 系 啊，所以有啲人话但家人就系水上人，唔系一定噶，但家人亦都可以喺 有楼咯， 喺陆地生活噶，喺个地上面生活噶，学佬人亦都系噶，系啊。啲客家人好多耕田嘅，但系香港有一部分客家人亦都系水佬嚟噶。 系 系啊， 不过你要讲嘅母语咧，其实正宗香港讲紧嘅叫广府话，即系广州讲嘅话咯。但其实讲我哋讲紧嘅广州话，亦都唔系广州，唔系广东人讲先嘅，系广州梧州嗰度讲先。 有一个历史 州流过嚟。 但系如果追溯翻啦，广东话或者广府话嚟讲。喂，大佬喺唐朝已经系用紧噶啦，唔系点会唐诗嘅平仄咩？平嗰、那个叫咩？上下平仄系嗰个唐诗系用呢个广东话嘅上下平仄嚟。 唔系啊，仲有唐诗里边好多时用到个食字噶嘛。 咪咯， 普通话冇食 吃噶嘛，普通话系吃噶嘛。 嗯，同埋，其实以前系冇广东广西嘅，广东系一忽地方嚟嘅，系汉武帝。揼到落嚟嗰阵时就变咗广西嘅，广东广西嘅啫。 嗰阵时我哋叫南蛮， 吓、啊、 蛮族嚟噶啦。 我哋百越族，所以我哋讲嘅白话百越族啊。 澳门人得叫香港， 系咪？澳门人系有，澳门好多都系有少少嗰啲，佢哋啊嗰啲系咩话咧？啊，澳门人都系咁样讲喎，买未买蚝嗰啲嘅，买咗啦，即系买蚝。 系 就有捞边嗰边，佢唔系讲嗰边嘅，佢讲捞边嘅。嗰啲澳门人系咁样讲嘢嘅， 嗯， 系啊， 所以唐诗入边系好多系用广东话， 嗯， 爱嚟即系讲翻出嚟先至啱噶嘛，大佬。 其实如果用广，基本上用广东话都唔系好啱嘅，广东好多种话噶嘛，有潮州啊、学佬啊， 所以叫粤语咯、 啊，系啦， 嗰啲就真系叫做咩啦？嗰啲就真系叫做方言啊，嗯、隔条河唔同讲嘅，隔条河唔同讲嘅话。都嗰啲真係叫方言啊！但係你整体性嚟讲，你成个广东省或者广西省都系讲广府话㗎嘛，大佬。 咪囉，买口系珠海人啊。珠，但係好多人系咁讲喎，澳门系啊，捞，我喺捞边，我喺捞边系喎。咪讲香。其实你母语嘅解释就即系嗰个地方嘅共通语言啦。 嗯， 唔系母语嘅意思系 一出世嗰、那个 一出世你妈咪教你讲嘅语言， 系啦，嗰 个 语言咯， 成全喺妈咪嗰个语言。嗯、有啲唔识嘅，有啲唔知系边个窿捐出嚟嘅，嗰啲咪唔认嗰、那个，唔知连个老母系边个都唔知，嗰啲咪唔知自己母语系咩咯。 可能佢老母系即系佢老母系讲普通话嘅咧。 佢老母系讲普通话， 唔系啊！佢老母可能系讲普通话啦。 喂，不如唔系佢唔知边个系佢老母嗰个啦。 咁啊，其实咁多老母都唔知边个老母。 系咯， 咁啊， 系啊。 我阿妈就讲广东话噶，我唔知道你老母讲咩话。 唔系，而家系点？共产党喂佢食饭啊嘛，佢有饭便是有奶便是粮啊嘛，大佬。 其实咧，即系喂。其实教精你啦，你想人哋讲普通话，你就唔应该贬低呢个广东话，系抬高普通话嘅、嗯嗯。你应该美化呢个普通话，话而家普通话咧已经系一个全国嘅共通语言，好多地方都做唔到呢样嘢。呢份印度咧用英文做普通话，做流行 first language 嘅啫。咁你话冇一个好少有一个国家可以用一种语言，就咁大嘅地方啊，咁多人口可以一种语言系行运全。全国嘅呢美化嘅普通话就唔系贬低人嘅广东话，啱啱啊？你都系饮嗰啲奶水大嘅， 唔系而家系嘛？而家共产党系去粮啊嘛，饮紧共产党嘅奶啊嘛， 有奶便是 粮，有奶便是粮啊嘛，大佬。 即系我就真系唔得咯呢个， 所以都系要留翻几分钟讲下呢个话题， 嗯， 真系顶唔顺，太过离谱。 即系我都好流利嘅，用普通话讲粗口，不过我就中意用广东话流利啲咯。 即系基本上我唔识咯，如果普通话讲粗口有， 这个我行的， 嗯，E L L M 咁样我好顺口啊，大佬，真系。 但系佢个唔得咯，即系普通话咧，有啲系你当唱歌嘅嗰啲，好似闹嗰啲，有啲地方嗰啲咧，即系，但我讲一句啊，有唔记得咗个咩地方咧，嗰啲闹人啲说话好笑，和超年啊嘛，生出嗰时候哇哇咁样，点一点细都冇，系嘛？ 我抄你阿妈生出个小娃娃，咁有咩有？你点直接啫？ 系啊， 大佬同真系我哋嘅广东话，大佬闹人真系差天拱地，真系我哋几直接几要道欲啊！大佬真系 冇错， 咪咯。 咁我文化我抄， 我抄，抄系个抄就系入字边，个顶系入下边个玉。 唔系抄， 是 个抄啊， 抄， 咯。阿妈的咁同真系少你阿妈咁啊，少你阿爸咁，又直接啊， 唔系广东唔同地方又有唔同系嘛？好似呢个台山咧几狠毒啊，系嘛？咪先， 有冇一句可以又表演一下？ 嗰个叫咩？ 哇，够钟啦，留翻一分钟俾阿仙人介一介绍啊，下一季嘅节目 啊，系喎，即系啲我哋唔讲粗口噶嘛。嗱，我哋下一季咧就会做呢、這个，咁我叫咗我成日佢个英文名好长嘅，个 Mabel Christina， 我唔知佢叫 Mabel 定 Christina， 咁我哋会同佢咧做13集啦，嗰个就行行有断股嘅，咁啊咁我哋头嗰几集已经揾晒噶啦，譬如我哋会揾啲做性商店啊，人体彩绘啊，律师啊，可能系精神科医生啊，司机啊，有一个佢话帮我揾到个发型师嘅，就大镬啦，我做主持访问佢，咁我哋又试即系我哋呢一段唞一唞先啦，唞一季无所不谈，咁我哋。做完呢一个唔同嘅行业嘅人上嚟讲完啦，我可能揾佢。 哇，揾一个咧，礼仪师好啊。 系咪即系行行有段股啊？ 系啦，行行有段股咯。 揾礼仪师好啊，揾唔揾到啊？我都想听下礼仪师你。 礼仪师好似之前我做某个节目讲过。 有咩？系咩？系咁要翻嚟。 睇下佢肯唔肯先。 知啊，真系。 同埋，可能又揾，或者我会揾个印。一个印容嚟香港，点解可以由印容变咗去做发型，由发型咧嫁咗个老公，依家嫁咗个飞机师，系嘛？嗰啲好传奇噶嘛，即系系嘛？但系佢好流利嘅，呢个 好丰富啊！ 系啊，13个都唔同嘅，吓即系次次都唔同人嘅，唔会撞嘅。咁啊有个系咩咧？佢同我讲咗嘅，有一个就系、是。喺海洋公园表演嘅火把嗰啲咧， 哦， 哇，咁样我 系啊， 即系嗰啲表演嗰啲， 系啊， 杂耍， 系啦、啊，即系有啲趣味性啊，即系佢工作上嘅嘢啊，同埋佢即系创业嘅艰辛啊，譬如啲即系有个开性商店啊嘛，你初点去做呢行啊，自己使唔使试货？子女啊，有冇嗰啲趣闻啊？即系入嚟揀嗰啲啊！即系以前就 冇啲鬼鬼祟祟头耷耷入嚟， 系啊！ 遮住顶帽先，唔该拣呢个。 冇啊！我嗰次行庙街笑到死啊！嗰两公婆喺度，哇！呢只喂好似劲得滞，呢个咧好似个速度快嗰头。笑到我抖抖，即系我哋会讲下呢啲咧，即系可能有啲严肃啲嘅。 有冇啲头耷耷嚟揾呢个龟佬救星啊？ 即系譬如嗰啲你点讲啊？ 有冇你地盘佬有冇、啊？ 地盘佬，地盘佬有地盘佬好多种工种噶、啊，大佬。 你边种地盘？ 系咯，地盘佬有好多工种噶、啊，即系唔使佢讲粗口，佢都好大镬、啊。即系可能有啲严肃啲嘅，譬如我精神科医生啊，或者大状嗰啲咧，咁、我冇理由同你嘻哈大，系咪先？ 讲下啲个案啦， 系啦，讲下啲个案，即系喂，譬如你系一个大状啊，我可能会访问佢喂，咁你嗱，身为一个律师咧，你一定要当你个 当事人 系要无罪噶嘛、你觉得佢系冇罪，你先去打噶嘛、你一定 唔系。但系如果譬如我真系有罪，我都唔可以同你讲话。 系啊，如果律师知道， 我要经过个师爷同你讲噶嘛。 系啦、啊，因为我访问个大状一定要师爷同埋要经过 solicitor 揾我噶嘛。 系啊， 但我一定要将你当作系无罪先去打噶嘛，系咪先？如果我当你有罪，我冇理由一嚟就揾你帮我去减刑。 所以系个。师爷问：喂阿迪，你有冇怼冧友啊？讲真嘅，我真系怼冧咗佢嘅。但系个师爷就唔系我直接同你讲话我怼冧人噶嘛，系个师爷同你讲怼冧人噶嘛。 系啦， 先至揾到，明唔明啊？ 明。 所以啲我谂啲13集几有趣味性嘅。 咦，咁可唔可以一路咁样去问嗰个律师嘅时候，我哋就可能喺度就会打字， 得噶，得噶嘛？ 喂，免费法律顾问。 唔系咁啊，唔得。喂，嗱，即系好似有个即系我可能会问佢一个问题，好搞嘢嘅。嗱，譬如你我哋食烟噶系嘛？咁譬如我匿喺厕所度食烟，咁你一入嚟见到我食烟，梗拉得我啦。但系我喺厕格里面食烟，你拉唔拉得我咧？ 拉得。 点解唔拉得？ 室内嘛， 唔系啊？你点证明 室内建筑物内？ 你点证明我食烟咧？ 即系你知我见唔到你，你个厕格里面 咁见唔到你掉咗烟头落厕所噶嘛？佢拉得你。 嗱喺个厕格度唔拉得噶嘛？ 唔系，喺室内就拉得噶啦。不过如果你咁样拣咧，我就会喺度查你嗰、那个嗰啲烟头系咪有你个 DNA 咯。 唔系啊，你要因为 唔系过晒啦喂。 唔系等讲埋啲少少先，即系因为你要系现行犯嘛，你要睇我食先拉得噶嘛。 唔得噶，系要睇佢食，点都唔可以系要食。 你咩个资格度？咁我闩门，但系咧你喺度咁样扯紧咧，就可以捉你。 如果你个资格度，我喺出边见到你有烟咧， 都唔得。 但系如果佢话控烟办开门，咁你掉咗个烟头落厕所啦，咁就冇噶啦。 你除非你装我，装我即系侵犯我私隐。 即系我会问， 即系我会问埋啲古怪问题咧，试下尝试问下嗰啲古怪问题。 大家都可以谂下啲问题，跟住到时咧弹上嚟 嘅。或者你喺无所无所不谈嗰个，喂，我想问下佢，或者嗰个大状佢冇时间咧，我可能录播都唔定嘅，因为即系你知人哋有 case 洗身咧，系咪先？ 首先啦，够晒咗20几分，大佬， 系 好大。首先通知咁多个啲听众嘅龟佬，你留意呢个仙人，留意阿仙人嘅行行有段古嘅圣商店，有个龟佬救你哋。 喂，圣商店唔系教，唔系帮龟佬啊，唔系教龟佬， 都有。都有龟佬救星喺嗰度噶，系有啲嘢噶嘛，有啲玩具啊，有啲药物系龟佬救星药物嚟噶嘛，大佬 咁清楚 啫。唔系，圣商店应该唔系有药物噶。点 会啫？ 佢咁清楚， 我唔知道。 我等你担心。你走。 唉，到时见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